攻读若苏厄书第六章。耶里哥城门紧紧关闭，无人出入，以防以色列子民。上主对若苏厄说，看，我已将耶里哥和城中的王子、精锐的战士都交在你手中。你们所有的战士要围绕着城转一遭，这样转六天。七位司祭要带着七个羊角号在约柜前面行走，但第七天要围绕城转七遭，并且司祭要吹号角。当羊角号吹起长声时，你们听见了号角的响声时，众百姓应当高声喊叫。那时城墙必要坍塌，百姓个个要往前直冲。农的儿子若苏厄将司祭招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应抬着约柜，七位司祭带着七个羊角号走在上主约柜的前面。然后又对百姓说，你们要前去围着城转，先锋队要走在上主约柜的前面。若苏厄对百姓说完话以后，那七位带着七个羊角号的司祭走在上主前面，吹着号角，上主的约柜跟在他们后面。先锋队走在吹号角的司祭前面，后卫随着约柜一面走一面吹号角。若苏厄向百姓下令说，你们不可叫喊，不可叫人听到你们的声音，连一句话也不可出口，直到我给你们说叫喊那天，你们才可叫喊。这样上主的约柜围城转了一遭后，众人就回到营中，在营中过夜。若苏厄清早起来，司祭又抬起上主的约柜，七位司祭带了七个羊角号走在上主约柜前面，一面走一面吹号角。先锋队走在他们前面，后卫随在上主约柜后面，一面走一面吹号角。第二天他们围城转了一遭后又回到营中，他们这样行了六天。到了第七天早晨黎明时，他们起来照样围城转了七遭，唯独这一天围城转了七遭。到了第七遭，司祭们吹起了号角，若苏厄吩咐百姓说，你们叫喊，因为上主已将这城交给了你们，这城和城中所有的一切都应完全毁灭，归于上主。只有妓女拉哈布和她家中的人口可以生存，因为她隐藏了我们所派的使者。但你们要小心，不可私自取用这些应毁灭之物，免得你们贪心窃取应毁灭之物，使以色列全营遭受诅咒，陷于不幸。至于所有的金银以及铜铁的器皿，都应奉献给上主，归入上主的府库。百姓于是叫喊，号声四起。百姓一听见了号角声，放声大叫，城墙便坍塌了。百姓遂上了城，个个向前直冲，攻陷了那城，将城中所有的一切，不论男女老幼、牛羊驴马，都用利剑杀尽。若苏厄吩咐侦探着地的那两个人说，你们到那妓女家里去，照你们对她起的誓，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家人从那里领出来。那两个年轻侦探就去将拉哈布和他的父母、兄弟和他所有的家人，并他所有的亲戚都领出来，安置在以色列营外。此后众人将城和城中所有的一切都用火烧了，唯独把金银以及铜铁的器皿送入上主居所的府库中。至于妓女拉哈布与他父家，并他所有的家人，若苏厄使之生存，直到今天，他 他还住在以色列人中，因为他隐藏了若苏厄派去侦探耶利哥的两个使者。那时若苏厄起誓说，凡着手重建着耶利哥城的人，在上主面前是可咒骂的。他奠基时必丧失长子，安门时必丧失幼儿。上主与若苏厄同在，他的名声传遍了那一带地方。